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在我们全新的一个周一的晚上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旅行单元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的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次神奇的旅行，那就是来自于阿联酋的中心，阿联酋的心脏。 哇， 那就是 阿布扎比。阿布扎比、 哎、对了没考住你哈。对，阿联酋首都就是阿布扎比。 对，我 去转过机，并不是迪拜啊，转机。对，所以转 啊，不是迪拜， 当然不是迪拜。对，迪拜是其中的一个酋长国了哈。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说阿布扎比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酋长国，但是迪拜呢才是阿联酋的中心。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朋友们去证明啊，这个阿联酋的首都也是最大的酋长国，叫做阿布扎比。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不发言了吧，因为首先地理也不好 啊，地理不好的话走得多了也就好了。 名儿熟也去过。 我想打这会儿问一下苗山，那会儿自己转机在阿布扎比时候是去哪儿？ 德国呀。 对，就没别的地方了是吗？ 我在迪拜也转机是为了去德国。 就是你分别飞的是阿提哈德和阿联酋航空去德国吗？ 啊，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你搁那儿转机肯定是这俩航空公司啊。 对对对 对， 阿联酋航空，而且通常啊，就那一带的、 就是、你要坐阿航，就是阿提哈德航啊，阿联酋航空的话肯定在迪拜转。 对， 坐阿提哈德的话那肯定是在阿布扎比转。 哦，对对对、嗯、而且他们这两个国家这两个航空公司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有两点。 为什么？ 一点是饭比较好。 哦。 二是燃油税比较低。 然后呢？ 然后就选了。 所以票价会低一些。 对呀、啊、因为这个税前一旦下浮的话、嗯、确实差出很多。 那税后的话价格的话就不太一样了呗。 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嗯、如果在我当时我选择比如说阿联酋航空的那一次，我还清晰的记得， 嗯， 如果我当时飞汉莎或者国航的话，原则上因为我是一个很临近的一个航期，所以有可能是，对，一定是11000左右。 大几千啊。 对，而且是直飞的话肯定就12000以上。 那肯定贵啊。 对，而且其实12000并不是贵的价格，是它的正常价格。 哎， 因为是直飞嘛，这是含税的价格、嗯、结果当时我订的是阿联酋航空，是5650。 但是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叫在迪拜转下机。 要找一个就它的价格会有差别，是看中间要转多久。 嗯， 比如说只等2小时的肯定比要等6小时的要贵一些。 嗯， 然后当时选了一个大概4小时的。 但是也不一定啊，如果你转机时间特别长的话也未必便宜。 也未必， 他会说你可以出去玩一圈，沾我们一光。 哎，所以你知道在他们的官网上，阿联酋航空是可以办落地签的吗？ 现在阿联酋已经免签了。 哦啊，那一年， 对， 你只要买了他的机票，然后他就可以优先给我们的乘客办一个落地签、嗯、而且是很便宜的价格。 所以那会儿你可以出机场转一圈。 对， 完全可以， 可以出去。 嗯， 但是因为机场里面说实话他的机场修的挺好的，里面也挺丰富的， 根本不想出去。是 不, 是 不想出去。 嗯， 而且里面无论是购物还是有旅游还是 就真的连那儿的咖啡厅都值得坐，因为每间咖啡厅设计都不一样。 对，而且它的机场挑高特别特别的高，而且那个换乘的时候，那个坐那些电梯都极其奢华，而且巨大无比。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这个直播间大概这个样子啊，如果您能够看到我们大全景的话，会发现很不一样了。 大全景， 哎，那个电梯。一个电梯，那个升降电梯哈、 哦， 有咱们这个半个这么大， 有这么大， 有这么大， 大概能装20人，应该没问题。 何止20人呢？你想，咱们当然，咱一般那个写字楼电梯一般都是13个人左右，那才多小啊！ 哦，松开了站吗？ 你往死了挤， 能 站个40-50没问题。赶上一缆车轿厢了都。 怎么什么都得往挤？就是挤成相片这个容量， 哎，对对对，但是人家还要推什么小推车啊之类的、啊，所以还会有些空地儿的。 我还记得在这个阿联酋转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的中庭，也就是往两边的机翼都可以有很多的那个免税店的时候， 你是迪拜机场的中庭是吗？ 那个中庭经常还会有活动，还有演出什么的。所以我还觉得就是在机场就是转机那几个小时，没有觉得无聊。 多么商业的一个机场啊！ 就是让你留下来，不要出去。 而这回去德国的话呢？ 这回哦，这回是直飞到德国， 直飞啊，直飞的。 但是 你在阿扎比转机那会儿是在怎么回事呢？ 我是为了去慕尼黑。 嗯， 其实慕尼黑是有直达航班的。像我这次去德国，因为我目的地不是一个能直达到的地儿，因为我直飞了德累斯顿。 嗯， 那这个地方最近最近的就直飞法兰克福或者直飞慕尼黑，然后再转一下。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同样路线吗？ 回来是法兰克福回来的 啊，直飞回来的。 对，不是，也是从德累斯顿再去法兰克福再回来。 图啥啊？真是 不知道 啊！ 当时觉得 为了便宜机票， 对对， 没有任何理由啊。 对， 大家看苗山，可能是上周的时候会发现，哎，一周没见着他，那是因为他又去了趟德国，今儿早上刚落地的，特别不容易，我都不知道哈。 机票太便宜了， 3.5块， 37.5块，你知道？ 可你今儿穿了一身荷兰这个橙色的衣服呀？ 对，就是。 图什么呀？是不是？ 就是热呀，你知道吗？ 啊、 折腾啊！ 那我们其实这个渔翁之意啊，渔夫之意呢，这个不在这儿，而 不在打鱼， 不在打鱼，在于问问刚刚你在阿布扎比那次转机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咱们要今天聊聊看这个阿布扎比的魅力嘛， 哦、 对不对？ 其实阿布扎比，我那一次印象是我很想出去的，因为它不像迪拜机场那么奢华， 对。 但是呢，我就发现外面很好， 对， 所以其实我是很想出去，但是那一次很紧张时间，就是没有那么久的时间，所以其实有点遗憾。 哦、 而且阿布扎比，我之前还查了很多攻略，还挺有的玩， 当然， 比如说在沙漠里面有一个 冲沙 越野车。对对对、那个其实我还挺想体验的， 一会儿可以听我们嘉宾怎么聊冲沙。 好， 当然其实我当时也是这几年吧，算是一共去过来回来去加在一块儿去过这个3回阿联酋。 哇，这么洋气 啊！这最近10年来一共去过3回， 我一次都没去过。 最近的一次是今年的春节那会儿，我带着我老妈一块儿去的。给我的感觉是真的日新月异啊，哈，这个 越来越好，是不是？ 虽然说没有中国速度，但是的话也是日新月异，很美丽的一个地方。尤其呢，这个在阿布扎比的地方，这个机场是我之前去的时候转机会经历过。阿布扎比机场里边，刚刚你提到的，它没有那么的奢华，它比较低调，但是真的很美，它很具有这种阿联酋的地域特色在里边，更加能够凸显阿联酋这样的一种文化、 民族风情。 你会包括能够在这个机场的通道当中，发现一边走一边看，这两边这个走廊里头哈，咱一般都是这个大屏幕啊，一般都是大的广告画，人家不是，一个巨大的金水龙头， 就是要 就是镶在墙上，但你没法拧，巨大无比，得有一人那么高，是一个装饰品，应该是镀金的，对，那能够彰显一下我们这个奢华的还是很低调的啊。那你到了阿布扎比这个市区，会发现更加不一样了。有著名的扎耶德清真寺，有这个亚斯岛，有法拉利主题公园，有这个著名卢浮宫啊，都在阿布扎比。所以说很多人会说，我们去到了阿联酋之后，迪拜跟阿布扎比两个地方是务必一定要都去到才行的，需要有一种对比才行。而且你会说，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在迪拜要住点什么奢华酒店，能弄个帆船啊，弄个亚特兰蒂斯啊，咱能住得起。好像在阿布扎比有些奢华酒店咱都根本住不起了，就是 阿布扎比要更贵一些， 他那种奢华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低调的奢华，可能他那种服务员的配置可能是 3个人对我一个， 哎，对，你说这成本得多高吧， 管家式， 哎，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在迪拜看高楼，在这个阿布扎比看树， 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阿联酋嘛，地处这个沙漠地带，缺水干旱，那哪里能够种的树越多，证明哪个酋长国更富有。他们据了解说啊，这一棵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树，路边这样的一棵树，年维护成本是要达到500美元。 哦，这么贵？为什么呢？ 这就缺水嘛，干旱嘛，热呀， 而且就要， 所以它非常需要， 而且要专人照顾，对吧？ 要花大银子， 主要是也是人贵， 没错，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让他们的树很贵。所以你去迪拜会发现大街上树少，但阿布扎比郁郁葱葱的。当然你开车啊，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你一路从迪拜往这阿布扎比开，会发现这个路面突然间不一样了，变好了，两边突然间有路道，这个 就是阿布扎比 路侧的树了，没错，阿布扎比到了，连路灯都不一样了，一下都感觉好像到了一个这个普通的现代都市的郁郁葱葱的感觉，而并不是一个荒漠城市的感觉。 因为我记得迪拜呢，你那个飞机飞过来的时候会发现马上就要落地，还没有落的时候还都是沙漠的。 对对对对， 然后就那个时候就会不太想出去了， 但是你落地以后还是很开心的嘛，对吧？ 对，安全着陆了吗？ 到机场了以后还是想转机去德国的嘛，是吧？ 对， 今儿节目算白做了，跟你说吧。 不过其实我是觉得现在阿布扎比啊还有迪拜啊，这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机的位置，也是因为他们的航空公司现在线路比较发达 给力， 然后全世界的主要的重镇城市的线路全部都有，而且时间都还比较好。 哎，对了，另外一点的话呢，他们的票价相对更加有竞争力一些。 对，主要是我就刚才提到这个税费 啊，工程人员， 对， 服务 还有机型也比较新， 都是好的。 对，而且我记得我那个5650的机票就已经是双层380，而且网上还， 你坐在哪儿？ 我坐在下面的 一层。 是的，我跟宠物 还是经济舱吗？ 宠物在一层 380顶上跟你没关系啊。 但是在 N 多年前，我想那是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飞机上还不能开手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不但可以开，而且还送，我记得大概多少流量？ 30兆。 要更多一点。 现在才30兆。 啊，是吗？反正迪拜当时我记得，反正我刷一刷微信是够用的。 就是你别看太多图片，看看文字没问题， 对对对， 应急 OK 的。 对，反正是可以上一下。总比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是先弹出一个输入卡号的界面， 特别贵。 而且我这次发现了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以前发现一个联盟我只要带一张卡就好了，但这次在同飞机上有一位小哥，他给我介绍其实这样也不对。 什么意思？ 因为会有折损里程，我以前不太懂这件事情。 当然会有里程折损了。 我以前认为一个联盟，比如说星空联盟，我就带着国航，然后呢到汉莎也可以积分，美联航也可以积分，积在一张卡上就不错了。比我以前特别二的时候，哪个航空公司就积在哪个卡上要强多了。 那就完蛋了，是吧？ 对，结果这次他给我讲，他说你看，就比如说汉莎的里程积在国航上会有折损的比较严重。 对。 然后呢，他说我虽然带了国航的卡，但我还是带了这个卡。我说那这个卡是普卡，你带它干嘛？他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一会儿连上网之后，他说我拿这个并没有太多的里程来换上网的时间。然后他在网上买一些东西，立刻 可以，人家连上网时间都可以拿积分兑换。 对， 这么好， 就拿里程来兑换， 真是。 后来我身上其实有一张 国航、这个赶紧要奋起直追才行，不能老知识竞答是吧？光进校园不行啊。 说实话，我这一趟没有时间去超市、商场，都没机会进，因为城市都没进嘛。结果呢，其实我是有一张汉莎的卡，里面大概有7000-8000里程，但是由于呢没有跟国航其他机在一起，我觉得换机票也换不太成。 对呀、 所以呢这个就算了吧，所以就没有在身上。结果很后悔，这回在那个免税店上面，它全部可以有标价，比如说20几欧的东西，或者用9000或8000里程来。我觉得这就很好。然后我本来是没有任何想法在飞机上买东西的，结果吃饭的时候送我一张5欧的优惠券，我决定买一个什么东西。是回了家，我现在特别后悔。 结果 后悔就 买，后悔了是吧？所以据了解说啊，因为有很多航旅达人们告诉我，就是说这个星空联盟的积分积在国航肯定是不够划算的了哈。哪个卡最划算呢？是美国 美联航 的千城万里，对。他们的这个长旅客计划积星空联盟的这个积分呢、是最划算的。 对，今天这次小哥也就是我邻座这位朋友也是跟我说的那个积在美联航不但损失折损少，而且它比较低的门槛就可以换机票。我现在就想把我这个， 但是你得常去美国才行嘛，因为它毕竟中国的航点太少了，你老换中美航线机票吗？你也估计得花掉一大笔。 好像据说还可以换就是整个联盟里面的。 那种的换法就折损会更大了，就不划算了。就是说你最好就是说你寄给谁就换谁家的机票比较划算一点。 哎呀，国航像我这么忠贞的份上能不能，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银卡了？ 没有 啊，银的金卡了， 都不是定 终身白， 都不是定级里程。 哦，那都是什么里程呢？ 我现在其实有3万多，但是也都不是非定级。 是快过期了是吗？都已经。 哦，我现在搜一搜。 赶紧换点什么就换点什么吧，好不好？ 换个什么加湿器吧，只能。 靠谱，冬天就要到了，这个天干物燥是吧？ 小心火烛。 换点加湿器，换点什么这个爽肤水，换一点，你怕哪怕是换个什么雅漾那种喷雾是吧，都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哎呀，真的，我是希望他们长旅客计划可以换的东西多一些，这个确实。 他的商城现在能换的东西倒是不少啊，但是你 都没什么用。 也不是没什么用，还挺多。我的积分很多用来干嘛你知道吗？ 干嘛？ 我换优酷啊、爱奇艺啊、腾讯的会员了，就很方便。你看这是一个用的方法，就积分消化是一份门道啊。那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提到这个之前我们所聊到过的这个美国航空是 AA 啊，美国航空呢这个积分又有点不太一样，它是环宇一家这个联盟的。 哦，就是南航那家吧？ 对，不 是， 那是 天河 联盟，南航跟东航是一家。 东航对， 就是说 AA 呢，因为它的航线撤出的原因，会导致北京芝加哥的航线貌似就要停了。所以的话呢，这个人们呢也会说，那用户们是不是不满于 AA 的一些服务呢？是的，这个应该很肯定的这么讲啊。那是因为 AA 的它的里程现在兑换方式又变了，它按照你的机票的票面价格去给你积里程了，不再只是按照你这个所飞的这个距离和机票的价格来去决定的。它是按照机票的实际成交价格去决定的，你这个里程到底是否定级，还是是否能够积成里程，包括它跟瑞士航空非常相似。嗯，所以你有多少积分？ 我其实有31159，但是你看里面可以算作定级里程的只有11214， 而且你要距离升级这个达标率 根本没希望。 不是，你怎么飞出来的？ 这航段数现在到0.7， 为什么都不定级呢？你这个 我也不明白啊！ 就是你都是拿什么什么这个卡那卡换的里程， 全是花钱买的，我不会换。 不，你只要不是坐飞机坐出来的都不定级。 我说都是坐飞机坐出来的， 那怎么会不定级？ 因为我不会换，而且我不够级别是不能，我现在的级别还不能拿积分来换，就拿里程来换机票呢。 能啊？ 不能不能？ 能不能？ 是吗？ 能。 哦， 你只要里程那个曾经激活过一次就可以换， 没有， 你初始密码只要修改过就可以换。 哦，真的？ 对， 哦， 对， 那修改过吧？ 你赶紧去问一下国航的这个客服人员吧，能换都换了吧？3万多能换一张北京，能换一套北京上海往返， 往返一套就是 经济舱 一个往返了。 对， 是这么多，只能换一个往返。 12000是单程，嗯， 欧洲呢？ 欧洲的话可以，欧洲的话可能连升舱都达不到。啊，美国到中国的单程的经济升公务的舱的这个升舱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经济舱的机票在75%的这个里程累积率的话，你可以用60000里程升舱。 好惨，我觉得。 如果你要积50%里程的话，你需要用90000里程升舱。嗯，大概其实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你如果觉得机子少的话，我建议你呢还是在它的直营商城换成东西比较好。嗯，比方说换一点，你换个乐扣乐扣也行啊，对不对？换点生活用品， 就是我要换点乐扣乐扣，然后把它冻柠檬， 也不带给我喝。 可以啊，我可以换一个冰箱吗？ 不太够。 啊， 你看看换个电视机要多少积分好了啊！ 哦天哪！ 对对对，那谈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再说一个，刚刚你也所提到的天河联盟成员。 对， 在中国内这个情况呢，看到就是有东航和南航是属于天河联盟成员的。那么环宇一家呢会比较少，啊，在我们中国地区的话，就是只有国泰航空是这个环宇一家的成员，但是港龙呢跟国泰不是一家吗？对吧？所以呢港龙航空也可以积累这个 这个寰宇一家的这个联盟的积分。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也是由国泰来发起的一个联盟，叫做亚洲万里通。 这又是个什么 ？Asia Miles， 就是它会收集到了有更多跨联盟合作的航空公司。如果说你经常是往返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如果你经常飞到这个一些寰宇一家的航空公司的成员的航班的话，包括国航系的成员，那我建议你可以来去办理一个这个亚洲万里通的积分卡。 他们是也有互相有连接的吗？ 亚洲万里通的积分卡的积分的这种转换率会非常的高，而且兑换机票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廉，所以说你如果说是又是国航的忠实成员，又是寰宇一家的忠实成员，同样你又老是往返于香港啊、澳门啊其他地方的话，那你可以来去办 One World 的办这个亚洲万里通，这个会更好一点。 这个怎么办？ 也一样，它有它的官网，你可以去注册。 那我现在就去吧。 哎，什么 else 可以看？ 要下一个它的 APP 吗？ 可以，我已经注册过了。然后的话呢？它很容易就让你能够换到更有效的东西，而且你在一些个包括像是 App Store 去购买软件、购买商品，你可以去京东啊，都可以给 Asia Miles 来去积累里程。 哎，就跟那个卖生活差不多，是不是？ 它的这个比率比卖生活高得多。 那你已经把卖生活弃掉了？ 并没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方式。我在卖生活已经积了4万多里程了。 哇， 对，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主要是花销不少。 真的是，而且会觉得这些里程啊，能够积过来，然后还能够为之所用掉，这才是关键。而且你会发现，因为国航嘛，这个有叫登机口升舱服务，你可以用10000多里程直接升舱， 10000多就可以升， 就可以了。 10000多可以升商务舱？ 升啊，这个上海北京18000就够了。 哦，上海北京和飞欧洲不行吧？ 欧洲的话没有登机口升舱业务啊，目前是，应该是国内航线才会有。 我记得是6万，他们上次说 6万没有登机口，没有必要登机口升了，就直接柜台升了。 哦， 登机口升的话，你的服务那个浪值享受不到啊。 哎，我想知道这个注册一下，就是等于关联一下你的卡号，是不是？ 你得先注册他的卡号才行啊，慢慢想去吧。我们呢也稍微的这个跟朋友们来去准备准备哈，有一些小的资讯要跟您去慢慢分享。首先呢还是跟天气有关，这个雾霾天气带来的这个我们骚扰京城的一个情绪啊，包括今儿的天儿很神奇啊， 好多了。 对啊，好多了。 因为下了雨之后， 并没有。 明天可是会好多了， 明天会好多了， 因为据说是雾霾污染呢，从上周末开始就是侵扰了咱们京城。前天呢，城区大部分已经出现了轻度的污染，昨天开始空气质量下降到中度的污染。今天大家也看到了，空气质量可能还是比一起昨天前天要好那么一丢丢，真正改善呢估计要等到明天了。因为往年进入十月份以后呢，受天气系统影响扩散条件的下降、污染排放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呢，京津冀地区会进入到污染的高发期，所以这个时段大家不用激动，十月份本来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空气不太好的这个时间段。那今年十月份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一直还是不错的，直到昨天上午空气质量才出现下降，出现了一些轻度污染情况。明天到10月18号，受北部冷高压影响，扩散条件呢是自北向南逐步的改善，区域大部分空气质量会好转。具体到咱们北京，预计今天的空气质量会比怎么说呢，昨天是有所改善的，整体是中度，明天进一步好转到二级良好，后天空气质量就可以恢复到这次污染过程前的优良水平了。 是的，那么朋友们如果想要出去玩玩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等到这周末再出门，因为未来两天还会有雨的情况啊，朋友们应该注意一下出行安全。了解到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内容，包括我们一会儿的话题的话，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进入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当然您还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会儿会有图文并茂，有嘉宾呈现，希望您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各位朋友们，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秋风起跟吃螃蟹有什么关系？ 对，秋风，哎，你看， 啊， 上海人都是这么说吗？ 来来来， 秋风起，蟹脚痒。 哦，我以为叫秋风吹，战鼓擂。 嗯，谁怕谁？ 来吧，那 秋风起，蟹脚痒。 所以这会儿应该吃大闸蟹了，准备开始。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到了上海啊，就是去点螃蟹吃的时候， 啊， 当地上海人都会说等秋风起。我以前就不太懂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什么时候秋风刮起来了， 啊， 就证明那个是一个吃大闸蟹的好时间来了。 柔柔的刮是吗？ 对，柔柔的刮。 嗯， 大家感觉了吗？柔柔的。 并没有，这两天北京要有柔柔的风化，天也不至于这么惨。 那之前不是有台风吗？ 那会儿那也刮不到北京啊，那会儿是不是？ 反正是现在蟹脚痒了是肯定。 嗯，当然除了这个吃蟹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事儿。也值得朋友们来去欣赏一下啊！从本周末开始呢， 嗯， 就应该人流量变大了，一直到11月初到11月中旬都已经有了。 每年10月中旬的时候，但凡上海可以吃大闸蟹，北京就可以赏红叶了。 哎，对，赏红，嗯，这个事儿很棒啊！尤其呢，在这个西山呐、啊、香山呐、啊、百望山啊、妙峰山啊，还有像是这个北部地区 苗桑桑啊、 苗山，您今儿挺红的啊！对，都成了这个。给大家导播给特写苗山这个红色哈，这特别的红啊，红艳艳，红橙橙，就特别像这个大橘子变的，嗯， 特别橙， 特 别橙， 特别诚恳， 特别橙， 啊，特别厉害，啊。 其实提到了这个香山啊，就是我们要说一下，因为到十月中旬的时候是这个赏红叶的好季节，然后每一年再去看香山的这些人流是很大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啊要按照我们公园管理处提供的这个游园的指示， 嗯， 然后规则进入到香山去游览， 没错， 包括有哪个时间段适合大家上山啊，什么时候适合下山，包括您的公园门票能不能用啊，这些您最好都是提前查一下，网络上也有，或者是关注一下公园管理处的 APP， 到时候都有详细详情， 嗯， 但我之前我记得咱们节目分享过一些资讯，就是今年开始呢是预约制了， 是的， 而且每一次人满，如果人超额之后后可能也就停止售票了， 嗯， 所以想看的话您最好提前预约，千万别大老远去了扑个空。 对对对，这是对于香山这边，因为人的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多啊，高峰期大概有10天啊， 对， 这10天大概就是10月的这个周末，然后的话到下周末10月的末期以及11月的第一个周和第二周的两个周末， 嗯， 那么其实在10月底啊应该说是高峰的高峰， 对， 对吧，游客更为集中，游客多会怎么样，停车难， 哎呦，那个地儿就不要停车了， 就别开车去了呗， 就如果 都有地铁了， 我觉得您真要想开，我觉得您就就近停哪儿，然后再坐一个公交通过 去，我觉得就是说您都是打着这个去赏红叶去健身这个徒步的目的去的，开啥车呀，还坐着公交地铁， 健身的意思你是说从家走过去， 你坐地铁到那儿，然后走两步上山不就完了吗，很近的， 哦，可以， 对啊， 但是我那儿通地铁吗， 当然了， 哦，真的，啊， 你看你一看你就是开车的人，不坐地铁， 我不去， 嗯，好嘞， 好，我们给大家讲讲哈， 你看你自己就够红的了， 对对，啊，为了确保这红叶观赏季期间香山地区的道路这个交通安全有秩序， 嗯， 所以十个高峰日的每天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5点将对香山地区的结芒辅路采取2项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这个措施呢是一直持续到基本上是11月11号的， 嗯， 所以大家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哈，尤其今年香山红叶观赏季的高峰日大概有10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小航提到是这周末开始啊，就是高峰了， 嗯， 所以13号、14号，然后20号和21号、27号、28号，还有11月的3号、4号以及12号和11号这2天， 嗯， 基本上到11月11号之前，每个周末都应该是人流爆满的时间段。 是的，如果您是我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下边一段这样的一个交通的出行的信息哈， 嗯， 一定记得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视频直播，以及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博还有我们的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赶紧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交通的管理措施，那么每天的早上起来8点到17点结芒辅呢是由公交总站后街东口到买卖街东口禁止机动车呢是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结芒辅路由公交总站 这个后街东口到香山南路进行啊，进行这个应该是从东向西方向禁止行驶。他朋友们应该注意一下行车的一个路线，听从相关的管理。 嗯， 关于赏红叶的，其实完全不只是香山呐、啊，对吧？还有很多地方啊，都可以去。刚刚我们也提到各种山，包括苗山山啊。 哎， 对，其实 您现在关爱青年计划，您就赏红叶了， 就可以赏着你了啊！看了脸都红了、啊， 脸红是因为人红， 难道不应该精神焕发吗？ 脸红是因为人红。 好嘞。我们来看看比你这个人更红的地方在哪里啊？包括有八达岭、喇叭沟门，还有像是云蒙山、雾灵山、百望山、坡峰岭、妙峰山，包括像是这个水长城、鸠峰，以及呢像是金海湖，都会出现这个红叶的观赏最佳时期。 嗯， 都分布在从十月中旬到十月底期间啊、 嗯。 那么距离这个红叶的最高峰只差一周了。 而且今年好像，反正上周吧，我记得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嗯，冷空气来袭的比较早。 对， 很多人还说，哎呀，怎么突然就冷了？但这件事儿有好的一面，就是让我们的红叶早一点红了。 对对对，嗯，往年一般都会在十一月初开始红，今年哎早了俩星期。 对， 嗯， 还真的是啊、哦，今年要早得多。所以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刚才其实除了香山以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赏红叶。 嗯， 另外呢，咱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的专家也解释啊，影响红叶变红的两个关键因素是这个每一年的夏季降水量和前期的气温。 对， 在气温相同的条件下，如果夏天的时候降水多，那么红叶的长势就比较好，红叶变红的日期呢，同时也会推迟。那降水量如果相同，前期气温偏高，红叶变红的日期也会推迟；气温偏低的话，红叶变红的日期就会提前了、 哦、 尤其最关键因素呢，就是红叶变红前的10到15天的气温和最低气温，还有气温的日变化幅度、平均气温等等，这些是关系最大的。 哎，老山，你往右边看，咱们这个直播间的表演区的颜色是不是特别有这个红叶的质感？ 特别有，您就现在看看。 这样吧，苗山，你过去走一圈好不好？ 我淹没在那一片， 哎，特别好看呢，真的，你可以过去搂一圈，让我们来看看哈。我现在把这个字幕条给你改了，叫做美女主播啊，融化在红叶中，好，非常棒。你先别穿那坎肩呗，好不好？来，欢迎苗山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哈，真的是已经融入到这个表演区当中。 我这一站了， 哎，还特别的好看，你别说， 全融在背景里， 特别的好。我们觉得这个背景就是为秋天来去做专门做的哈。来，欢迎你回来，真好，真好哈。哎，这个我觉得红叶啊，不止呢可以在香山那边看，在直播间也依然可以看红叶。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您在十一期间没能去成这个遥远的家国是吧？ 对， 喀纳达没去成的话，您可以赶上这一波。咱在北京的红叶也照样好看， 赶上这一波。 嗯， 带快拿大木喷吧， 那是鱼啊， 反正都是这一波，反正都是 这一波， 这一波 哈。来， 对， 那提到了出去玩，还要应该说一下关于这个出境游的价格问题。 对， 嗯， 出境游的价格跳水 啊， 最高降一半。哎，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十一黄金周已经是正式落下帷幕了啊。 是的， 旅游产品的价格普遍下调，那新一轮的错峰出游热潮目前已经开启了。国庆后呢，出境游的产品价格普遍回落，东南亚方向部分的热门产品价格较黄金周回落是近50%。 哎， 国内长线游产品的报价降幅现在也是在30%到50%之间。 没错，那么本轮的这个错峰出游的季节啊，一直将会持续到12月中旬。那么从12月中下旬开始呢，这个也随着西方节日和这个元旦的临近啊，旅游产品的价格呢将会再次逐渐擦上去啊。那么截至目前的这个报告来看，那么像是赏秋啊、养生、采摘、美食，哎，这都好像都是周边游哈， 哎， 以及登山等这样的一些个时令的主题呢比较受追捧。那从价格方面来看，跟国庆期间相比那是没得比呀，下调整体30%到40%。日本、东南亚等地呢，降幅是最为明显的，而东南亚方向的部分热门的这个线路价格呢较黄金周回落将近一半。国内方面长线游价格降幅在30%到50%，而周边的短途旅游价格呢这个有所下调，但是下调并不多。你像我们当然国庆期间我们去一趟怀柔，在这个箭扣长城脚下啊，租了一农家院，那会儿的价格跟现在价格差200而已一晚，嗯，总额已经超过1500了， 一碗才差200，所以说这个周边油方面啊，可能这个 我理解涨幅越大，这个时候便宜的越多。 对，现在没啥涨幅，它也没啥跌幅，对不对？这品质相对比较稳定，你啥时候去都一样。 对，而且其实对于日本这个降价这件事儿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喜欢旅游的朋友都有多次往返，像黄浩这样的。 对，像我这样就没有， 我也没有， 没有日本签证根本就。 我也没有。 对，韩国你有吗？ 韩国我也没有。 我的过期了。 我也是过期了，日本的我也是过期了， 对吧？ 你是有无限的美加，我是无限的。 没有，我的加拿大签证到明年已经到期了 啊！真的， 我的护照那个有效期不够10年，所以他给我签只有2年还是1年就到期了，已经是。 我就是因为为了这个把护照废掉，换了一本新的被长的。 我舍不得，因为当时里有好多有效签证啊。 哦，那你可以挪呀。 懒得去挪，因为每天都要上直播。 那就是说我整本都是有效的。 对，你真厉害。 那你多 你出去 直播。你看我又有效的。 哎呀，气死我了！真是要把这节目没法上了。 一扣连一扣啊。 扣扣戳我心呐、啊！可是，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护照的情况啊。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护照，我们来看看这个哪个国家护照通行面最广，哪个护照上升最快，好不好？ 我印象里好像是日本，对不对？ 最广是吗？哎，答对了啊！那中国的护照排名上升是最快的了。可以说呢，日本公民呢持有他们的通行证，这个护照哈、啊，全球通，真是。这是139的啊，都是移动用户啊。 因为说实话，比较早年间对日本这个开免签政策的国家就比较多。 对，享有190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或落地签待遇。中国的护照呢，排名上升已经到了第71位了，是免签、落地签上升数量最快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护照排名第2，持有人呢是在189个国家和目的地可以免签或落地签。德国护照在今年年初呢是排名的是叫做榜首，但现在呢是以188个目的地跟法国和韩国并列第3。 哦， 你看相差就那么1-2个名额。那再来看一下美国、英国吧，他们这两个同样是以186个名额，与另外5国排名第5并列。俄罗斯排名下滑，以119个目的地呢与帕劳群岛位列第47位。你看，这已经到第47了啊！ 哇哦， 这个阿联酋是过去10年来护照通行范围扩大最成功的国家，2006年居第62位，而现在呢，已经是居到21位了。你能够扩大了这么多个国家，所以说上涨也是非常的惊人的。而中国的这个持有人护照啊，持有人呢，获得了74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或落地签待遇，排名比去年年初提升了14位，与莱索托并列第71位。这是目前的一个护照的情况。 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免签国开放的越来越多，包括呢申请签证的时候便利手续，这对我们游客来说都是好消息。 对，其实我并不奢求免签落地签什么的，我只希望他那个签证的申请过程能够越来越简化， 能不能材料递交的越来越简单。 没错，而且其实我个人我觉得挺爱收藏这个贴签的。你说你贴了一本签证上去多好看，各国的这个文化体现出来了，是吧？你让你来 一 本都是白的，是不是？那是好使，但是好像总觉得缺点什么似的。 我特别不喜欢那些电子签，打印一张纸的那种。 你在说澳大利亚吗？ 哦，怪不得我没去过。 是吧？我有当时澳大利亚的贴签，那会儿还没有实行电子签证呢。那会儿就签过2次，然后还是贴了一张红纸的上面，发现记忆犹新啊。但如今这个电子签呢一来呢，很多人会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没有痕迹。 对， 是吧？我们其实是想留下一些痕迹，当我翻看一个剪角了的旧护照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有一些什么回忆。但是由于没有留下痕迹，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会忘掉还去过这个国家，甚至是哪一年去的都不记得了。 但是阿联酋以前是电子签嘛，电子落地签是反签回来的，那会儿还有一张纸可以带着走，现在连纸都不用了，直接就免签了。 哎，我记得柬埔寨当时吧，还用订书器在我的那个护照上剪，就是钉了一下，我当时很嫌弃。 印尼也是钉了一下， 特别的不喜欢，我觉得我美美的一本护照被他钉出一个鼓起来一块。 而且后来我还发现文莱的签证也很好玩，它就是一个大戳， 后上其实大印，印里边好多空格可以填，完形填空就是谁谁写、 哦， 然后呢写好了以后，下一行是日期，哪天到哪天，停留几天，谁颁发的，一个大戳，大概这个戳啊，有比名片还大好多呢。 田字格是吗？ 不是，田字格，人那儿好像不写汉字， 但其实就是格嘛，就是可以往里填日期的那种， 就像一个你记得房契，就这个地契，古时候那个地契的样子。就那个样子， 但我就很讨厌，他一定占了我整一页。 那肯定占你整一页呀、啊！ 真的很讨厌， 因为它是个签证嘛，它要贴，它不用贴，签是扣戳嘛。 我突然想到，我们现在自动查验的好处，就真的省了一个章，每次都省一个章的 位置，就可以省一个篇儿。对、 哦，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哎，我必须吐槽一下，我这一次呢，就会发现从申根国入境的时候，那个该怎么做？应该是工作人员还是啊？ 边检人员吗？他们的 对， 嗯， 然后呢，他在我那页里面找了一个，该怎么说呢？完全可以盖四个章，就是一个页嘛，所以他特别规矩的开启了第三个章、 嗯。哦，第三行， 就是等于你知道一个可以搁四个格嘛？ 啊、 哦，已经上面有两个人，很规规矩矩的竖着， 哎， 盖了两个。 下次我觉得这样，咱们可以做期节目，把我们的护照拿过来， 哦、 给大家看 看 那些个章都怎么盖的。 对，然后你知道吗？是这样的，相当于我这张签证页是这样的， 嗯。 这里盖了一个横着的章，这里盖了一个，然后呢，这里面空着，我自认为就还可以盖两个吗？ 对。 结果这人打开之后看看这个格，他特别认真的这么摁下去，我还以为他会这样，突然在那一刹那，啪斜过来了一下，你懂吗？这个都被他占了，我、哦、快气死了。 不，他因为他那个章啊，不能够盖住你的签证页上面的重要信息， 没有， 比方说你的 multiple 啊，还是说是那个 非常空，这半页是完全空的 啊。 完全的可以就盖在这儿。 那怎么会是签证页呢？ 就在签证页盖章嘛。 对呀、啊。 你旁边的人已经这么着好好的盖了两个，你在旁边也认真的竖着盖啊。你不喜欢这个格、哦、你可以盖这个格。 你说说他那张应该那页没有贴签是？ 对，空的呀。 是空的那个。 对 啊、 哦，他是为了盖入境章嘛、哦。结果他偏偏要在这一页，嗯，斜着来了一下。 那就是有人比较随意嘛。我也见到过比较就是板正的边检人员。真的非常规矩，给我排列的非常非常整齐，眼儿可眼儿的盖一个整齐的戳上去，我觉得我心里头觉得很踏实，很欣慰，说你帮我又省了一页。 对，踏实，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由于现在出去的机会也越多了，这一本吧、 嗯、 还没有到 十年，没到使完了， 没有对签证页了，就真的很麻烦、 嗯。对，所以你既然没有页了，你就别去了呗。 没有页，我还有页， 你还有一页啊，我也换新护照了。对，新护照是白本儿， 我有点担心。 不用担心，我拿着这个老护照一块儿送签就行了啊。那聊到这儿呢，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啊，就要进我们的这个整点的广告和歌曲时间了。我们在这儿呢，还要跟各位听友们再去预告一下啊，因为一会儿我们节目的下一个小时将会邀请到中青旅耀月的代表龙国辰，还有我们一位旅行达人刘征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各位网友们去分享一下他们这样一次神奇的阿联酋的心脏阿布扎比的旅行是什么样子的、嗯、其实阿布扎比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好半天了哈， 对， 给我们的印象都不一样，有些人认为很低调奢华，有些人认为他的这个豪气冲天，有些人认为阿布扎比呢这个可玩的东西不多，但有些人认为是游乐者的天堂，到底该怎么玩，我们一会儿来去见分晓，该怎么看我们的节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您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 嗯， 左下角呢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了，同时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找到我们，反正在我心里阿布扎比就是一个沙漠之花， 这个说的还真挺对的、 哎、 这朵花开得非常的灿烂而且很圣洁。 对，因为在我心里就是迪拜要更加 灿烂一点， 就是、嗯、对，它要更加 花里胡哨点，更加多彩一点， 绚丽一些、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阿布扎比香 更加的星光闪耀， 就是内敛一些、 嗯、 但它其实又像一朵花一样，它盛开在沙漠， 很有锋芒感觉是。嗯，因为其实呢有很多的艺术品也是做客了，落户于这个阿布扎比了，一会儿我们会行走阿布扎比的鱼市场，来行走到阿布扎比卢浮宫去看一看，以及阿布扎比还有一些的豪华的酒店，我们也会跟您去慢慢分享，以及刚刚苗山所提到的可爱的冲沙活动啊，一会儿也要跟随我们的视频去感受一把。那当然肯定挨着海就得要玩海，海上运动该怎么去，包括海上餐厅该怎么玩， 绝对不能够错过我们的节目直播。 稍后呢，让我们告诉您阿布扎比的新玩法。 是的，那么这里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哈，我们来听一下歌曲好了。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行亮带给我们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起来听。 好像星星平静的叹息，想把你抱在怀里，却无力眺望天际。心灌溉了草地，沿途留下碎的泪滴，梦还遥不可及，爱却依然清醒，还是不够勇气把你的手握紧，抓不住继续甜蜜，还是难以忘记星夜之下说过的约定，总是在下个黎明。

啊耀月一块儿邀约您一起参与阿布扎比之旅。 是的，那么该怎么样收看我们的节目呢？赶紧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好，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您点进来选择一下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视频以及丰富的图片资料。同时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 好了，说得很快，但是我们的这个节奏应该要更快才行，因为我们今天内容非常非常多哈。 对， 我们会巡游阿布扎比的卢浮宫，还有像是鱼市场，以及冲沙呀、奢华的酒店啊，以及这个海边的海滩俱乐部，甚至那最最最最最著名的谢赫扎伊的清真寺，这里边的情况我们要跟朋友们一一分享。来，有请今天的二位座上客特别来宾，分别来自于我们的中青旅耀月的代表，我们的龙国臣，你好。 大家好， 来，我们离总代再近一点啊，要一拳以内距离哈、啊。对，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旅行达人刘征，欢迎刘征。 大家好， 哎，这个两位在我们的直播间现身，要跟您去分享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对，今天就我们两位嘉宾就是我们的领队了， 哎，对， 带着我们好好玩一下。 嗯， 刘征可是去过好多好多地方的人呢。 那必须的嘛，人家叫达人嘛、嗯，我们不能叫达人， 对， 我们叫人就不错了。对，充其量是个人，嗯，对。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是吧？你都成枫叶了，我还不能叫人吗？都已经幻化， 接不下去了。 对，开玩笑啊！赶紧来开始我们今天这样一次旅行。我觉得，阿布扎比啊，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刻。说实话， 对我来说就是转机的地方嘛。 你看，枢纽城市， 对， 啊、一个很大的酋长国没了，知道最多知道它是这个阿联酋的这个首都啊，没了。那应该怎么玩法？那在二位的眼中，阿布扎比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个别样的精彩，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不？ 其实阿布扎比啊，我去之前也是跟咱们二位一样，就查了一下信息，哎，它首都，但怎么那么低调是吧？大家都知道迪拜、啊，所以呢，后来我就看了一下，基本上就跟咱们北京跟上海这个情况差不多， 嗯， 对吧？两个其实都很重要的城市。那当时我们去了以后呢，第一个就是。印象就是他们那边是沙和海的城市， 对。 结果呢，一去了以后，一看那个大雾啊，我没想到沙漠里水汽这么大， 对， 不是那个沙尘， 嗯， 纯是这个水汽， 雾气， 对对对，让我也是觉得，哎，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这么开始了这趟的这个旅行。 当时那会儿打这个有这个念想啊，准备要去阿布扎比旅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呢？ 就是还是想。感受一下这个中东的这种文化吧， 嗯， 因为而且那边有这么多的网红打卡地可以去， 嗯， 是吧？沙漠中的这种绿洲的酒店、豪华酒店，还有这个黄金咖啡、金箔咖啡啊，还有这个， 你听他说这个眼睛直放光、 嗯。 当时就是刚刚开业的这个法国卢浮宫落地到阿布扎比， 嗯， 对，也都是想去的地方嘛。还有更有速度的 F1 的这个。 哦， 主的赛道 主题乐园， 对，雅思码头赛道，对，都很棒、啊 嗯、没错。所以说这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还不是时候，对吧？ 什么时候？冬天。 可以再往后点， 没错， 就是我们很反季节的时候、 嗯、哎，咱一般就是春节前后那会儿是去阿联酋最好的季节了、 哦、那时候那暖和哈， 相比来讲那时候它不是那么的热，另外呢它就是也不是那么干燥，所以你出去以后比较舒服一点、 嗯，所以你这回你是啥时候去的呢？ 我是一月份去的。 你看， 差不多， 这不就是吗？ 就是、 专门挑了一最好的时间， 专门赶上购物去，不是那个专门赶过节去的哈。对，那这个季节当时去了以后，我们想说，那你这个出行之前，这是头一回去阿布扎比吗？还是说自己已经有所计划？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嗯，那这一次去给你的感觉跟你想象的差距这么大，既然是。 其实是这样，我就是之前没有做太多的功课，因为旅行多了以后吧，越来越懒，主要是想哎随性一点吧。然后呢，基本就把行程大概安排了一下，就是先去的沙漠，然后沙漠以后，然后逐渐出来，然后去的这个阿布扎比的城市，哎，看一看老的这种鱼市码头啊，然后感受一下那个人文， 嗯， 大概我是这么一个安排。 真的是，我现在这个旅行当中啊，旅行多了以后，勤快人不多了。我发现苗尔山的这个朋友圈里边还自己写游记啊，像你这么勤快的人真的不多了。 一个月写一篇， 啊、不错了啊，一年还有12篇呢。一年一篇里卖10000块钱是吧？ 这你都 能 夸我，我这 我们这个真的不咋写游记了，已经。 你已经比我勤快啊！ 我最多发点微博得了，就。 你不写游记，你写了测评啊？ 那是数码方面吧，对不对？ 对啊。 那所以以后我还想做另外一个专题，专门要说说看这个旅行当中的各种各样的 APP 神器，帮着我们能够方便 提供哪些方便。 你一个月能写出一个吗？ 当然并不能了，你起码得要先试过一个月以后才能再写出一个吧。 特别的好，那 慢慢来哈，咱可以俩人 PK 是不是意思啊？ 不用 P， 我愿意输。 没关系，不用 P， 你图像已经很美了。对，来继续聊回阿布扎比哈。 我又可以演红叶，我又可以演在路上的人。 这个整容前 before and after。 好，我们继续阿布扎比的话题。 对对对，那继续来聊聊看刘征这次阿布扎比之旅，给到你最大震撼的在哪里？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先列举一下一二三四五，然后我们再去分别的去讲，好不好？ 嗯， 其实去的嘛，就第一站就直接去到了那个沙漠酒店了。 嗯， 因为当时也是看说这个酒店是国王皇室 了不得了、 当时来决定说建的这个酒店。 嗯， 然后呢酒店去了以后呢，其实大概开车从阿布扎比两个多小时吧，对，据说也有直升机啊，但是我也没、对，没有被安排坐直升机去。 囊中羞涩啊。 对对 对， 对，然后呢就是说开车去吧，然后呢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他那个酒店确实很有特点啊，就是你有点像幻觉一样，就是沙漠 什么的 海市蜃楼，你知道吧，突然哎，走进沙漠以后一条路走到里边，突然看哇，特别大 一 片绿洲， 哎呦， 这水从哪儿来的呢、一问他们是十多公里外 挑过来的， 不是挑过来 啊， 铺了一个管子， 专门 人家有钱啊， 专门给这酒店供水， 专门给这酒店供水啊， 有上水还得有下水呢，对不对？ 对，他那个还有一泳池呢， 对，这不说了吗？有下水吗？ 他得有这个水的循环系统嘛，就是 下水、 特别厉害，下水那得是。 不是有用心， 好嘞，这是没法聊，跟你说，看看酒店吧，只要这样， 只要那个酒店去了以后啊，就是我们就去那个沙漠里的那个叫什么，看着这个夕阳，喝着阿拉伯的这个咖啡， 哎呦， 对，铺着一块毯子，对，就去寻找这个 失落不明的感觉， 阿拉丁神灯了 啊。但是你说这酒店，你去到这儿以后，会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屋子，你咋体验？还有泳池，这种感觉我很担心呢，我担心它会不会一阵风过来给刮脏了怎么办？ 到时候你可以看看我们拍的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还挺有现场感的。 纪录片咱今儿视频里有吗？今天好像没有， 好像没 有， 有 点长哈，那纪录片， 对 对对， 我们那大概30分钟吧，差不多。 可以以后咱单 P 一起看的。对，有点长哈，对。 专门有一个特别节目。 嗯，继续来看看那酒店。酒店这个， 对，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场景啊。 这个背景是沙丘， 对， 根本想都不敢想。但很干净吗？这地方 非常干净啊， 没有沙子吗？ 沙子最多了、 就是。 你说酒店里是吗？ 就酒店泳池边上什么的， 因为是这样，你也知道，他一月份去的时候是这个湿度最高的时候，所以说他那边没有什么风沙， 嗯， 对，特别舒服，而且早晨起来这片绿洲里边还有雾， 嗯 啊、你觉得哎？这种气候下让你待着就特别舒服， 特别的高。 对， 来看看这全景啊，这张照片当时我觉得让我觉得一定要去一下的一个理由。一二三，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那周边都是树，然后看到这里边一片绿洲， 这不是典型的沙漠小花景象吗？ 就是说你把这个图片后边那沙丘去掉换成海，我完全可以相信这些海岛，对吧？ 嗯， 就是但是你把沙丘往这一摆，我觉得就不现实，就不真实。 而且你看它那个远处不是还有一片这房子吗？ 对对对 对，那片我们也去过去参观了一下。 嗯， 对，因为那边都是比较大的那种套房啊什么的，可能适合像阿拉伯人啊，他那种一个大家族， 别、 哦、 墅啊、维拉， 去整个住那个房 子、啊、那边也是酒店， 也是酒店， 我以为是村民住的地儿呢。 啊、 对， 您听见了吗？人家是维拉， 维拉啊， 维拉 大 别墅， 了不得啊！那你们去参观了一下而已，是没住。 其实我住那房间也不错啊， 啊也不错，对对对，省点钱，对吧？你囊中羞涩嘛， 必须得这么说，对。 那一般人家都是坐直升机过去是吗？ 对，我听说是，所以我准备下次我是不是也能？ 但是你们是骑骆驼过来的吗？ 骑了，就是我说那个去看夕阳的时候，我们就骑骆驼、 啊、走， 对，走进沙漠嘛。 真的是这个交通工具啊。 也是一个体验项目吧。 哦， 对，一个是这个骑骆驼进去看夕阳，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冲沙， 哎、 冲沙我觉得大家也对不要错过， 嗯， 对，冲沙的话，特别是我们那个教练啊，还教了我一下，一到那个沙漠里就先把那个车胎压给放气， 哎，对对对， 对他拿了一个表，告诉我说调到多少，我说行，我来帮你吧，然后我们就把那四个胎压就给放了， 嗯， 对。 然后接着 你那师傅是不是还给你来一个没放压胎压的给你开了一次？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注意安全嘛。结果一进去以后，你一兴奋还是容易 忘记， 不是容易吐啊。 哦， 容易吐， 就是这个放胎压这个事儿是他们会手把手教你们来去做的是吧？ 主要是我多问了两句，然后他就让我体验了一下嘛。 哦，就是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其实并不推荐这样做，是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性，危险 性 啊。 他会告诉你就是放到多少嘛，只要你只要四个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太好了，还学了一招，这算是个新技能 get 啊。 但一般都会有向导或专门的司机带着玩，对吧？ 对，他就是 开是吧？ 他就是先从这个硬面的路上开到沙漠边上， 嗯， 他就去把这四个胎压放气儿去了。 对， 对你完全也不用管，这不是你的必备项目， 就让你知道一下。 你想知道，他也告诉你放多少合适。 没错，没错， 对， 特别 好。 而且呢，我特别强调。就是大家一定要玩的时候一定要享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得比那个教练还要嗨，不然呢他就觉得哎你怎么不开心啊，那我就再来一局。 演也得演得开心一点是吧？ 我跟你讲，那个冲沙呀，赶上一坡的时候往下坠的时候，你要不开心，他比你可开心太多了。 嗯， 车能给你开肉过去。 他还是其实有那么一丁点危险性的，其实 基本 上 还可以，还可以，因为他们经验都很丰富。 嗯，他们都是一个车队这样的行进的方式是吧？ 对， 不是说一个单包一车进去。 对，他们会有几辆车吧，就看游客的数量。 嗯， 大概一个车，因为他那七座了嘛，我们差不多坐四五个人。 哦，不能坐太满。 对，对，他还要考虑配重。 对， 像我这样就坐他旁边比较合适。 多好啊，座位正好看拍前面的所有的风景、啊、 全景啊。 对对对，所以这次冲沙历时多长时间？ 哎，好像我这次一个小时左右吧。 啊，那么长时间呢？ 差不多啊，你因为你要出发嘛，从酒店出去，然后再到那个沙漠边上再进去。 哦， 真正就是在沙漠边冲一下是半小时左右。 差不多吧，半小时40分钟吧。 再长你也受不了了。哦、 其实挺长的， 再长你要晕车了。 像我这种本来就晕车的， 嗯，你晕车？ 我晕啊。 没看出来， 我只有自己开不晕，我 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不去香山了，而非得要开车去。 啊，我会晕的， 你会晕车，不打车去。 而且那一路上就是，你懂的， 就是吐一路是吧？就是，哎呀，那你可别给人糟践。 我舅舅曾经开玩笑说，小的时候去幼儿园，经常就把我偷走。 嗯， 然后幼儿园老师就特别不担心，说，哎呀，他不是跟姥爷走，就跟舅舅出去玩去了。然后小舅每天就那个我妈一问我，哎，中午吃了什么？我还没说话，我小舅先说。 你看他地上就知道了。 对，我小舅说一开车他就吐，吐完我就知道了，可是。 全挂门边上了，哟呵，好家伙！ 而且那个多提一句啊，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利瓦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就除了撒哈拉，就是阿拉伯这片沙漠最大了。 嗯， 另外呢，就是喜欢看电影的啊，就是一个是那个《速度与激情》，另外一个就是《星球大战》。都是在那边采过景了。 嗯， 对，可能大家这个情节的话，可以去那儿拍点大片儿。 对对对对对，其实很多的这种电影都在阿布达比取过景啊、 嗯， 包括像是《欲望都市》也会在那边取过景、 嗯、 啊。当时那会儿我记得接就是三辆加长的劳斯莱斯， 尤其好多香港电影、 啊、 枪战片也经常在那边取景。 就取景地，它也很梦幻。 刘德华人生中指导的那个电影， 刘德华是谁不知道，太大岁数了。 他指导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呢？当年的烂片。全程是在阿布扎比拍的吗？ 好吧，你既然这么评价，我们就不多说。但景色还是美的， 景色不错的。 为什么就是很多电影去取景，就是因为它这景色很好，不但是自然景观、 嗯， 还是人文的景观，还是建筑景观，都是很有特色的。 来，再看一下你的酒店啊，刚刚我们看过了很多张带有水的图，我们再来看几张这种餐厅啊， 嗯、 还有客房啊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嗯？ 好吧，这个餐厅你依然看到的是沙漠景观，下面有他们的古老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建筑模式。而客房里边，这个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吧，有没有什么当地的这种味道、气味在里边？就是您他们那儿不是香料很出名吗？啊， 这张照片就特别，就好像跟我住的那个一模一样， 房型一样， 房型一样，对、 嗯。 然后呢，它有一个大圆形的一个大浴缸， 嗯。 对，当时我纠结了一下，我说要不要泡澡呢？觉得挺是吧？你说沙漠里，你有点 浪费， 对， 就是觉得 我 于心不忍呐、啊。 我一咬牙还是放了水。 哎， 放水没泡是吧、 肯定得泡，要不更对不起这水了，是不是？ 对对对， 我想既然国王建了这么一特别好的酒店，让大家来享受阿布扎比的这种美景，你说不泡一个澡也是对不起、 啊、 是 不起的房费。 然后呢他的那个餐厅也是景观非常好、然后呢吃的有烤肉啊，也有阿拉伯的一些特色的菜，都有，还有海鲜也都有。 海鲜 空运过来的？ 对，都是运过来的，因为它是沙漠里嘛、 这个波斯湾并不产什么太多海鲜吧，它都是靠空运。 没有没有，待会儿 海鲜挺多的，我们还有鱼翅呢、 对、待会儿会聊到鱼翅。 好， 波斯湾啦啦啦啦啦， 那是波斯猫 哦。 那个这个我们的国臣哈、给我们说说看酒店叫啥名，大概得花多少钱能住赢、 这个、其实安纳塔拉这个酒店就是反正迪拜的酒店，它那个价格根据它的淡旺季还是差别挺大的。 这是阿布扎比的呀？ 对对对，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阿布扎比的 都串了、你看串了、 串 了， 去的太多了啊。 然后所以他要是旺季住的话，可能怎么着也得四五千。 我定了以后绝对不会去旺季住的啊，我肯定会去住的，绝不会忘记啊。 今天我们是最能打岔吗？ 对。 然后他这边 四五千一晚上， 对，差不多吧。然后而且这边你也不会觉得就是我只能躺在那个酒店看沙子或者泡泳池，他这边是很多丰富的沙漠的项目，像之前已经提到的骑骆驼、冲沙，然后还有射箭，然后晚上甚至还能带你去观星， 还有那个猎鹰的表演， 对，就是、那个猎隼的表演。然后这个是那个贝都因人就是传统的一个驯鹰的方式，可能现在就是除了那些就是沙漠里的这些地方，它可能就是为了动物保护嘛，都不太能弄了。但是就这些地方还保留下了这个传统，就是熬鹰嘛，然后告诉你这个鹰是怎么被他们传统的训出来的，然后这样。 我这种的这种体验的项目可能更加高于这个酒店本身的一些定位， 对， 但这些项目体验起来贵吗？ 也不贵，100块钱。 因为像对像这个猎隼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不收费的了。因为 这是每个时间每天下午三四点左右，它是一个集体 对，它有一个 表演 期的这个表演时间， 就跟迪士尼里边那个花车巡游似的。 对对对，它已经包含了，国王已经买单了。 我们就喜欢这样免费的， 像射箭那种可能是需要。付费的，射箭、骑骆驼呀，然后什么夜晚出去观星啊，甚至可能你还可以说，我不想在酒店餐厅里吃，我要在沙漠里给我烤个 barbecue， 这种你跟酒店提出来都是可以满足这个需求的。 哦、对对， 这个非常好，很人性化的一个、这个。 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一点的经历啊，就是经过当地朋友介绍，然后认识了一个阿联酋的外交官。 哦， 你这个朋友好有实力， 有路的。然后呢，他正好回国休假，他在某国就是当这个外交官。然后呢，他呢，因为本身就是贝都因人的后代嘛，他就跟我讲说，他们家原来就是放牧的，然后呢，经过了这个国家很年轻，所以呢，他们70年代。才逐渐开始走出来，然后城市的建设等于他们是这国家享受红利的一代，所以呢他就建了一个营地，这营地呢也可以接待客人，然后也有帐篷，也有他的这个猎隼。 我懂了，他在向你推销他那个地方该怎么去玩。 他不是推销，他带我去了。他带我去了，然后呢还表演了一下这个猎隼表演啊， 让你试玩。 传统的他们原来这个猎隼啊都是在当地捕捉的 啊， 他们是用一个假的羽毛冒充一个鸟套在鸽子身上，这样的话那个猎隼一抓这个鸽子，但是它不会伤到这鸽子的时候，就人已经把它给抓住了。但是呢现在他们因为这个动物保护已经不会这么去做了，他们会从这个一些国家去合法的途径去进口，这个他们也说得比较清楚。而且那个猎隼很贵啊，我据说一只猎隼能买好几辆汽车。 哇， 一点不夸张。 所以我终于懂了为什么这个阿提哈德航空公司的上面还有这个专门给猎隼准备的这个空间的座位啊什么的， 因为它 还有空中马厩的服务啊。我终于懂了。 而且他们的 人精贵多了， 猎隼要坐商务舱。 对，因为它比人精贵啊。 不，这个事儿干得过。你想能给他买商务舱的主人 啊，是啊， 就可以坐商务舱。 头等舱嘛，肯定是。 而且呢，他的位置 私人飞机了就。 而且他的位置还可以划分为至少三个猎隼的商务舱位置。就一个人的位置吗？可以分成三块吗？ 你怎么知道猎隼那个有多大地儿呢？对不对？人家猎隼很大一个地儿呢。 人家要在里面能飞，能动会儿，不是给人绑那儿。 好，咱们继续吧。 不要再羡慕猎隼了，虽然我们坐不起桑普森。哎呀，提到这儿，我会觉得这个当地人他们这个项目，哎，就是想尽了头，这个绞尽脑汁是想头脑啊， 就是服务很极致。 对对对，所以说你像这种服务，不止酒店有，是不是？冲沙这边也应该会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对啊，就是我刚才说那外交官啊，没说完。 嗯。 他就带我们去了他营地以后呢，我们没住，当天就返回城市了。然后呢，当时天已经黑了，他呢兴致来了，你知道吧？非要带我去说，我带你冲沙。 嗯， 我呢，我刚接受过训练，我说你先得放胎压啊，不用不用 啊， 直接从马路上就把车开进沙漠 了啊！ 我说这果然这是游牧一带啊，这对当地他们家那片比较熟， 比较猛。 对，然后他怎么走？因为真的没有路标，你像沙漠里， 嗯， 他就开了得有20分钟吧，又开回路上。我说你怎么辨别的？他说我能看见那个月亮，看看位置。你看哪有月亮，根本就没有。 他也是就是误打误撞开回来 的。他也挺神 的。 我觉得回到路上的时候，他反正就告诉你让你踏实而已，其实几分钟之前他也不知道 他在哪， 他也没找路。对， 真是啊。所以你看，就对于这样的一些个体验，可以说是有很多惊喜在里边的。 对，有的时候旅行当中就是会发生很多惊喜，因为这种惊喜是计划以外的， 嗯， 所以说会让你会发现遇见一些你可能之前不会遇见到的事情。 没错，而且呢，这些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想盘算想计划还计划不来呢。 嗯， 没错没错。 哎，那除了这样的一个酒店也好，冲沙也好哈，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奇特的景象，很壮观的景象，就是这个。刚刚这是猎隼是吧？ 猎隼， 嗯，对，这是猎隼， 这是当地人他们在，这是应该是一家子，好像是爷孙三代，感觉像是。 我跟他们聊过，然后有一些就是他们当地人，还有一些是像巴基斯坦人，但是呢， 哦， 他们也是祖先过来的， 嗯， 然后可能是比如他父辈啊，或者他的再上一辈过来的， 嗯， 等于他们现在也是就是阿联酋的公民嘛。 嗯， 对。 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会儿会儿吧，好不好？ 嗯， 然后的话，我们也来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更多的这样的一次阿布扎比之旅当中的图片还有视频。 对，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爱青年计划”。 嗯，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广告时段啊，搜集点问题。如果您打算去阿布扎比旅游的话，您今天我们两位领队都在现场，有什么专业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番。 嗯，好了，那么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听这样一首歌曲，叫做《此时此刻》，一会儿回来。 唱着走掉的烦忧，提前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一群新朋友，下一站有谁在等候，此刻一阵永久。喜欢迷路，难得糊涂，所谓方向和路，想走就走，想停留就停留，踏上旅 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再次欢迎大家，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位嘉宾啊，也是刚刚我们聊了半天关于自己这样的一次在豪华的酒店，叫做阿萨拉安娜安娜塔拉酒店。哎呀， 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我的妈哟，真吓人呐！ 来，有请一下我们今天带着我们出去旅游，到阿布扎比旅游的两位领队。首先，这位来自中青旅耀月的代表龙国辰，欢迎。 龙国辰，你好。另外也欢迎一下旅行达人刘征，你好。 大家好。 刚刚我们聊过的这个豪华的酒店名字，我再不再说第二遍了啊，太费劲了这个名字哈，但是值得一找哈。对，大家伙呢，到时候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刘征老师他自己啊。曾经走过的这样一些路，拍过一些照片，给自己更多的一种期待。还有这个冲沙的地方应该怎么去玩啊？包括一些奇遇，刚刚我们了解过了啊。下面的时间呢， 说点人文的吧。 好，这个人文的东西啊，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在聊这个地方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咱们花1分钟时间去重温一下这个安纳塔拉酒店这个长什么样。 好， 用一段小视频跟您去分享一下。 位于中东地区的利瓦沙漠，世界上面积最大、受人类侵扰最少的延续性沙漠深处，有一片树木成荫的沙漠绿洲，这就是安纳塔拉盖斯尔阿萨拉沙漠度假村，也被游客称作沙漠皇宫酒店。这片距离阿布扎比200公里的沙漠，曾是阿布扎比老酋长家族所在的位置。从沙漠中走出的贝都因人对沙漠有着不解的情怀，他们的信仰也告诫他们不能忘记这片养育了他们的土地。为了纪念这片孕育了阿布扎比的沙漠，老酋长下令在这里建立一座阿拉伯皇宫式的建筑。 哎，看到了这样的画面，给我们感觉非常的有这个当地的风味啊，一下就被带回去了。包括背景音乐这么一搭配哈、啊，里面这个人是你们当时现场抓的这么个人呢，还是怎么回事？这个、 你说的是哪个？ 跟刚刚那个位，这个 是 我吗？ 是你还是你？ 做叩头那个动作，那个是 就是我认识的那外交官那朋友， 外交官本官， 就是故事中的人物。 没错，那我今儿穿一个白的衣服，就来配合这个白袍子、啊。 你们俩这颜色特别搭， 怎么样？沙漠跟白袍， 对， 特别好。 哎呀， 我里边穿着黑袍呢，对。 你穿什么都搭。 特别好，你要穿这样的话没法进清真寺的。 对，露胳膊太多是吧？ 是吧哈？ 对他们那个会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个长袍嘛，给女士。然后那个男士那个我也研究了一下，他们因为当地人都穿拖鞋。 对。 然后呢，我去一个购物中心里，正好看见一个店是阿拉伯那种拖鞋的店。我进去看了一下，鞋都不便宜啊。 当然了，而且就连很多这个大牌子都会有阿拉伯特供的 拖鞋 款。 对， 像 LV 的拖鞋啦 ，GUCCI 的拖鞋啦 ，Prada 拖鞋，各种各样，应有尽有啊。 哦，原来那些是为他们准备，我以为。 所以你会发现那儿的购物袋上会写着，就是比方说啊，什么 Armani， 阿布达比 拖鞋， 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字会标注出来，这是迪拜，这个阿布扎比、阿联酋专供。的这些东西， 真的有这个吗？ 真的有的， 是吗？那我可能没看到啊。 有一些购物袋上就会写着有这个，不光是写着什么 GUCCI， 像还会写小字儿阿布扎比。 其实咱们能理解，你像他因为那个就是要穿成那样嘛，包括女士要穿长袍，所以他可以攀比，可以去。这个展示美 的 地方就很少了嘛， 对对对， 就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去花心思去花钱， 说明他们虽然很多地方都被掩饰住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在这方面是愿意舍得花钱的，很有市场潜力的一个大群人。 所以鞋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另外就是珠宝们， 珠宝们 对黄金 对 人很多人去这边的黄金市场买这个黄金饰品啊什么的，也挺多的，我们也去了当地的一些黄金市场。 这样吧，我们再来去体验体验。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清真寺了，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在阿布扎比最具盛名的谢赫扎埃德大清真寺，给了我们一种纯白的质感，这种无限的想象。来去看一下这样一张照片，一张远景啊，先是你觉得怎样？这个这作为第一次去阿布扎比的人会觉得哇，这地方太美了哈，太圣洁了。 首先这个建筑风格很现代和时尚，说实在 啊，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首先你不太像传统意义的清真寺的样子，对吧？ 有四只宣礼塔，中间有很多的白色的这种穹顶啊，在其间坐落。它其实分为三个比较大的这种电视，然后不是那个 television 那个电视啊，是那个比较大的这种大殿啊，所以里边能看到。如此的一种金碧辉煌， 哇、 对它那个它的那个吊灯也特别大， 对，这个吊灯有些数据啊， 46吨黄金，这些上面那些所有的金的都是真的24K 金的纯金箔做上去的， 所以这整个他们花费了55亿美元和46吨的黄金，修建了这样的一个童话般的天方夜谭，就是谢赫扎埃德大清真寺。 天方夜谭这个词好， 真的是，而且他们是在这个2007年的古尔邦节竣工的，然后呢是对公众开放，当时呢这个可以说是让我们会发现这个整个的清真寺的地面上面这个地毯是特别有讲究的，这个地毯呢是没有一条接缝，整个呢是我记得是有200个伊朗工人要缝制， 手工编织的， 手工缝了3个月一起才完成的这样一整张地毯。就给人哇，就是为之惊叹，也觉得说，这东西好像是人类的伟大工程，算是一项奇迹啊，算是。那像这样的一个大清真寺，当时你到里边了以后，感觉给你的第一感觉和你出来了以后的回想，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肯定是震撼，但是我就建议大家去啊，最好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两次。为什么呢？因为它夜景也特漂亮， 对， 但是它夜景呢拍出来以后有点带淡淡的紫色， 那个灯的 有点很神秘，然后呢因为确实去参观的人特别的多， 对， 然后呢白天呢它是完全另外的一种景象，你可以偏傍晚的时候去，这时候呢那个它那个你说的那白色 呈现的是一个粉红色的， 哎呀， 粉紫色的那种感觉。 那边的天都特别的好哈、啊， 对，特别晴、 啊，所以你赶上一火烧云，那颜色一下就不一样了。 哎、 而那个地面，那个大理石那个地面，擦的倍儿干净。反正那个光啊，可以说是又是另外的一种颜色。 而且它那个柱子啊、 嗯， 柱子上面的那些花儿，全是用不同的这个贝壳啊，还有其他的这些东西去拼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片。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来看一些照片，这是我们的，这是谁拍的？嗯， 这个应该是我在车上拍的 啊。这是在车上，很真实的， 这是局部的一个，对 对，这因为太大拍不全， 真的像海市蜃楼一样，说实话， 对， 就很跳脱。 对，你要说它现代呢，确实就像苗山说，它因为纯白嘛，就是有点那种走极简风，但是它的那个建筑特色还是传统的、这个穆斯林的这种建筑 线条，还是穆斯林 线条，对对对 对，而且你就会发现它的凡是据了解说，凡是能看到的金色的地方， 全是 金， 都是真金， 嗯。都是金， 有没有人夜里去咔哧？比如说我， 你还去红叶那儿站会儿吧。哎呀，我们来看看啊，你触手可及的金。 哇、wow ！ 刚刚我们刘总所提到的这个柱头，还有这个柱子上面这些个用贝母作为花色的镶嵌啊，而且它的每一个柱子的镶嵌。它既然是用贝母镶的，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没有一个一样的东西。嗯、所以你走进去以后觉得很安静，虽然游客很多，但你感觉很安静， 嗯、 就一下把你的心就沉下来了。 嗯， 嗯极致之美吧，算是。 而且它那个楼下是有一层那个，因为他们能容纳很多人去做礼拜嘛，所以它要有很大的这种清洗的地方，就是洗脚池。 对对对 对，很壮观。 就是里面待满了人了以后的样子。它这个洗脚池和这个洗手间的部分是这个清真寺另外一大亮点，说如果要去的话请务必看，没有照片那是因为不许拍照啊、 嗯、 对，没办法，嗯， 这都是底下都是人吗？ 对，底下都是人啊，所以你看 像大操场似的， 多大你给我想象一下吧，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一定务必要去的地标式、嗯、 对对， 嗯，那么这是清真寺给到我们一种建筑的震撼，我们得要加快速度哈、 嗯、 对，那还有另外的一种建筑的震撼来源于哪里呢，刘总？ 那肯定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卢浮宫了， 哎， 卢浮宫咱们有图有视频有真相啊， 对啊， 而且卢浮宫我去了两次就为了看它里面的展品啊， 嗯， 真的我觉得它不仅是外边的一个建筑是非常壮观非常大，主要是说它里边藏品真的非常丰富， 嗯， 而且门票又不贵， 嗯， 大概人民币100多块钱吧，我觉得 对， 真的你100多块钱能看这么多的世界顶级的收藏品是非常值的， 嗯 嗯，而且都是真品， 对， 这张照片是我也是在车上随手一拍， 嗯， 对， 那个大扣子大壳就是一朵， 对，可能大家觉得有点眼熟，为什么觉得有点像那个鸟巢，对吧？ 像国家大剧院。 它对、 嗯、 它是那个 像国家大剧院， 对，它是有点那种交 一个穹顶 交叉 在一起那种铁网 的感觉，对，它 的 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在站在穹顶底下的时候，那个光从那个镂空的地方、 嗯、 缝隙里射进来，对， 这个很美 很壮观、 嗯、对、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刘征的实拍啊， 哎，这种当时拍 交叉的这种穹顶之下的地面，这棵树也是一个艺术品，其实 对，这应该是一个装置艺术。 对， 嗯， 在这个展馆当中非常的巨大，这个展馆呢是通体是洁白的，而且展区很丰富。 对， 而且它这个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轮展。说白了，我跟刘征去那会儿比较相似的那个季节哈、啊、时间、 嗯， 我们去的时候呢，这个展品呢还没有那么丰富，那现在说更加丰富了一些。 现在重量级的已经运过去了， 对， 说世界最贵的这个收藏的一幅画。 是那达芬奇的真迹嘛，救世主记得拍了4.5亿美金， 哎呀， 嗯，然后9月份刚刚送到了我们这一边，然后说据说最后当时的买家就是咱们阿布扎比的文化旅游局， 嗯， 哇， 还是有钱呢，是不是， 大家抓紧时间看啊，明年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已经运到别的地方去 去 轮展了、啊、就一年的时间啊。 我记得当时说是明年十月份之后会在可能在别的馆展出，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看咱们达芬奇的真迹。嗯， 救世主啊，对。那么当然这个 我看还有个梵高的像，哎， 对， 那自画像嘛， 梵高的那幅，然后还有好几幅，这个都是顶级的作品啊。我以为像梵高这幅也是，我当时已经看到了，我以为他得是吧，像咱们觉得放在单独的一个房间里 啊。 层层保护，然后这边俩站俩保安， 并没有 回去，并没有，它跟其他展品放在并列，而且离我特别近，前面只有一个护栏， 就不像蒙娜丽莎似的， 没有没有没有，对，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大家都只能这么着看， 说明他们这里面件件都是真品。 对， 对， 对， 他们都不觉得这个当然特别贵。 梵高自画像我拍了我一个自拍， 我记得这幅画以前是在我在 巴黎卢浮宫吗？ 我这幅画最早我见他第一次是在罗马的临展，在罗马的美术馆里做了一个临时展览，一个梵高展，我第一次见到他、 嗯、 第二次见到他是应该在不是卢浮宫，在某一个城市，也是一个临时展览。 你能想象这样一张这样一幅作品的大小吗？ 我其实记得， 嗯， 它大概就是我数学不好、 啊、 我只能比划一下，它其实就是这么大吧、 啊，嗯，还没这大呢，其实。 我觉得跟你那个显示屏差不多， 显示屏加上框，显示屏这么大， 对吗？就这么大吗？ 差不多， 就挺小的一幅画， 就这么大。 嗯， 我觉得可能他们展方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让大家可以很近的 看， 对对对， 让 特别远也看不见。对， 这幅画非常有历史的意义，因为在那个今年，哎、 嗯， 是今年上半年那个梵高的《星空下》那个电影里面。 出现 重复出现了很多次、 啊、嗯， 这也是他个人比较满意的一幅他的自画像。 嗯，他要不然他这样画自己很帅，对吧？ 对，而且就是总之吧，就是这个卢浮宫里真的有很多的展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看、 嗯、 我觉得你用一天可能都看不完。 对， 所以呢真的推荐大家。而且呢就是他的有的展览形式非常好，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哎，他会把中国当时的一些穿的服装跟起居的这个样子的展品，跟同一时期这个拿破仑时期，或者法国他当时穿什么衣服， 嗯， 用什么样的东西放在一起展，哎，你就会觉得哎，在同一个维度上，大家是一个什么状态？ 做个比较， 这个他们心思比较缜密啊， 比较少见，一般可能就都是我这是亚洲馆 提展， 对 对 对，然后我这什么古希腊展，然后全是雕塑，像咱们这种把这个时间平着一个横截面的很少。 对，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而且他就像你刚才说，他有这个特展，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第一次。就是卢浮宫的特展，也是法国那边运来了一些这个法国的展品 啊， 对，有雕塑啊、 嗯、 有这些其他宫廷的这些器物， 棒棒的棒棒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建在这个临的这个海边嘛，所以它很会用水去造景、 嗯、 它这个有一个地方，刚刚我们看照片当中会发现，这是这个半截的这个水的这个地方，正好下去有一个台阶儿，这种质感特别给人无限遐想。嗯， 对，当时我们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还特意找了几个，我选了几个可以给大家作为拍照打卡地的地儿。 嗯、 然后示意了一下怎么拍，然后我站在什么位置，还我们还考虑挺实用性的。 那我们来看一小段这个短片好不好？来一起看一下。 这座耗时十年、花费11亿美元建造的阿拉伯风格海上建筑，由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让·卢维尔操刀设计。穹顶的图案形成7850颗星星，太阳光透过头顶镂空的缝隙，洒在白色的墙壁上。随着时间的流逝，穹顶下会呈现出富有动感的光之雨，犹如阳光透过沙漠绿洲中层叠的棕榈树一般。2017年底，达芬奇的名画《救世主》由阿布扎比文化与旅游部以4.5亿美金的天价拍下，这件世界上最昂贵的艺术品也将在阿布扎比卢浮宫中展出。虽然阿联酋建国不足50年，但贝都因人却拥有悠久的历史。国际化的日益加深，阿布扎比人希望人们在这里也能感受到 来自更多国家的文化与艺术，这也是阿布扎比卢浮宫建立的初衷。 看到这样一个一分半的短片，了解了一下阿布扎比的卢浮宫，是不是应该去一下啊？ 真的感觉不去不行。 他们那边因为是这个，毕竟是通通都是法国人管理嘛，哈， 嗯， 会发现你进去以后只有啊、这个阿拉伯语跟 法语， 对，没有英文，所以墙上这个我就开始要觉得，哎呀，怎么办？没有英文，看不懂了。 你说那个 这个进门的门厅那个地儿。那墙上后边那个 展品 上有英文描述，对。然后一进去我才发现啊，有英文，我就放心了。 而且它的那个门票很有意思，它的门票好几版，就是不同的，因为它有一半是其中一个展品，你还能在那个现场找到那个展品。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会不会错过它的这种实用价值，对吧？而且作为收藏非常的好的一种收藏品，门票不贵，这个事儿是特别的靠谱的，而且它离这个市区啊并不远， 对， 这个开车很快就可以到达，这个非常方便，不像有些景区你说要开老远或者堵车，并没有，那是完全不堵车，除了这个清真寺啊，卢浮宫啊，这两个算是建筑的奇迹之外，我们还应该再另外会体验到，就是刚刚我们所体验的所提到这个鱼市场哈，还有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看一看相关的这个照片也好，还有这个图片视频也好哈，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小环节。这样，我们呢刚刚既然是看过了这个猎隼那个事儿，我们来看几张这个刘征来去拍到的这个景色，好不好？啊，这种景色也很美丽啊！这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 对，这是那个外交官他们家的那个猎隼。然后猎隼呢，在当地也有大概三种吧，所以就是不同的种类的价格啊、特点啊都不太一样。对，这是他已经表演完了，所以他抓到了那个东西，就要奖励他一块鸡腿。 哎呦，奖励鸡腿！这是快递小哥下大鸡腿啊！ 这个去这个鱼市啊，也是他们当地就是比较老的一个鱼市了。当时为了看他们当地人是怎么一个运作方式，我们差不多凌晨4点就起了 啊， 然后从酒店到了这个鱼市。它那个鱼市呢，基本就是一个就跟大宗买卖一样，它是放在那个塑料垫子上一块一块， 都是搞批发的。 对，然后有一个叫价的一个人，有点像那个纽约什么证交所，就跟那个差不多。后边跟了一帮小兄弟在记价格，他喊就有人来出价。然后呢，你也看不到，很快人就。这块就卖出去了， 就完事儿了。 卖完了以后，紧接着就有人就把这已经运走了， 就等于说 是一条龙的 卖给那个摊位的人。 对， 他不是摊位的人买，他基本上这种地方都是这个海鲜餐厅啊，什么这种大量 就是大宗的， 对，你一块一块一块就全卖走了。 天猫超市 天刚刚亮的时候，整个一码头的这个海鲜全卖完了， 哇， 非常快。 所以我们 这个人，这个大叔就是那个拍卖师。 啊，这个留胡子、这个， 修着特别整齐，那胡子。 对， 我不知道你看清楚吗？他还画着眼线， 啊， 画着那个深深的眼线。 哦， 哇， 有点， 可能要区别于其他人。 对，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他，特别像一个演员，你知道吧？就是当他叫价，所有的事情完成以后，他是那个最安静的人。就是后来大家天亮了开始开工了，他一个人走到船上，跟几个老朋友打个招呼，安静的坐在那儿。 他的工 特别有画面， 叫价而已， 他就是叫价的。 哇，这很有意思啊！ 演出结束 的 就休息了 啊。一码头的鱼，我们所看的图片里面这些是占多大部分？ 这个差不多有一半吧， 有一半。 对， 还有另外一半 我们。然后我还遇到了一个当地一餐厅的一个大姐，那大姐也是去买鱼，而且她跟这个鱼市的人很熟，她没有经过这叫价，她就走了一圈，已经把她的买好了 啊。 然后特别热情嘛，带着我去逛。然后告诉我说这个鱼新鲜，这个螃蟹可以吃，他就把螃蟹生的啊拿过来咔撅两个，然后让我尝，我说我自己吃就行了，他非要 这个 喂我， 这个生的怎么吃啊？ 然后我们的小伙伴看见，感觉他们都在 他们 在像吃瓜群众一样， 在撒狗粮是吧？觉得你们是在 不是希望赶紧吃，不是那阿姨挺热情的， 很热情啊。 所以味道怎么样？ 我不太建议吃。 刘征在说，如果你那个不伸手杵一块让我自己吃，我会觉得味道更好。 是，我是这么想的。 就从来没吃过生吃螃蟹是吧？ 海蟹而且特别咸，你像那海蟹本来就是咸的嘛， 所以才卫生啊。 是，很新鲜，很新鲜。 哎呦，这种体验，我觉得今生难得哈。 我觉得稍微倒点黄酒会更好。 对，你 醉蟹呀。 对。 我吃完那个螃蟹，喝了两瓶矿泉水。 哦，这么齁啊！来，那这位老哥是 这就是我去滑沙的那个教练嘛，那个驾驶员。 哦， 就对，他在给我讲他之前就是带一些游客去滑沙的一些过程啊。 你跟他拿英语沟通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对对对，他们因为都很熟练。 嗯，这就是那个王宫酒店的入口，应该就是 反光。 哎。 对，这都是那个酒店的景色。 对，还带着这本他啊，迪拜跟阿布扎比， 因为 孤独星球。 对，因为之前就是孤独星球，还是我觉得出行比较方便的一个实用手册嘛。尤其你在网络不好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靠谱的。 对，就只能靠它，还得要靠不需要任何电子设备来完成。 对，这绝对不是广告植入。 对对对，来继续来看哈。都是一些你拍到的这个零散的画面啊，算是。 对， 因为时间我们不太多嘛啊。这个指路牌是几个意思？ 这是我买的一个算伴手礼吧， 纪念路牌。 对，纪念路牌啊。 好极了。我们来看啊，这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呢，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个鱼市场，时间不长，只有40多秒，我们俩赶紧看一下。 阿布扎比北临阿拉伯湾，拥有长达450公里的海岸线。在古时，渔业一直是支撑阿布扎比食粮的重要产业。凌晨4点，整个阿布扎比最繁忙的地方当属米纳鱼市。捕鱼归来的渔民此时正在将满船的渔获铺满码头。米纳鱼市在早上8点开始对外营业，各个摊主已经把新鲜的鱼货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摊位，等待客人前来选购。 汤姆， 哎呦，感觉好新鲜啊！这样的一个鱼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种非常非常多， 还买了几条， 还买怎么做呀？回头。 跟咱们大排档一样，你京深你去过吧、 哦、 旁边就可以给你 烤、 啊、 有加工的， 对， 它这边就有加工的，可以直接做好给你吃、 特别的靠谱、啊、 前店后厂， 对，真是。 然后我还选了几种不同的做法，结果一看做出来怎么味儿差不多呢。 外面应该有蒸的，然后有烤的， 基本有炸 的， 基本都是 炸 的，都是 烤的， 基本都是 烤 三 种， 基本 然后还有带加咖喱的。 对， 甭管你煎炸啊，烹煮 烹炸， 你的调味料差不多，估计味儿就差不多了，是吧？ 没错， 我还是更爱吃中餐的做法。 哎呦，还是中国味， 还是中餐做法更好吃一点。 哎，最后是不是请那个国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从耀月这边想参加我们这个团的话，有没有近期可以出行的可能？ 啊，近期因为我们这边可能就不像大团那样是提前采购票的，所以您这边客人这边如果有随时有需求，您就是突然哎我有小假期了，哎我这几天那个孩子放假了都可以出行，那就可以找我们直接预定，我们就帮您核实就是最合适您想要的资源，然后咱们就可以一家人 私人定制 就走了，不用怕说哎我报了这个名人不齐出不了团怎么办，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对对对，怎么联系你们呢？ 上我们耀月的官网。 来说一说，来相关的情况，包括有没有预定电话什么的哈。 啊，预定电话，我还真不记得耶。 哦天哪，你是这个公司的吧？ 他可能为了就是不要太， 没关系， 可以上我们这个二维码，还有那个 http://sparkletour.com 就能到我们的耀月官网上面。您可以选择上面已经成型的主题产品，也可以下定制调整。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及时收到您的需求， 没问题，朋友们可以来去截此屏啊，扫二维码了解更多信息。他们的电话是400-890-5588，可以来关注一下耀月的这样一次新旅行。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跟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神奇的阿布扎比之旅。因为说实话，时间有限的原因，我们没办法再来看更多的视频和图片了。我们有机会的话，邀请二位再次回来，好不好？ 没错， 谢谢。 但是通过今天的视频资料，还有我们嘉宾的讲述，我们会发现。在大家印象里的阿布扎比应该不光是这个样子的， 没错、 今天好像呈现的更多一些， 希望有机会大家都走进阿布扎比亲身感受一下。 是的，这里是我们的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一个旅行单元，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 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感谢各位的收看。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将来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